Uh-huh.我们要看其实它是这个语法形式才是重点，所以别想 ing， 你要想动名词， OK， 因为有很多的字比如 thing 它也是 ing， 发音才能变 in， OK， 像这种自带 ing 的就先别给它， 他们不会变，千万别变他们，对， 一定要是后面是动名词加 ing、这个问题都挺好的、 yeah. 有意思、 yeah. 好了，进入到情景学习了、来吧，我们的第一季的第三集，哇，这一集当中大家菲比呢莫名得到一部足球电话和1000元钱， 对， 而他呢将其送给了一个街头流浪的女人。 Would you like $1,000 and a football phone? What? Oh my god. Oh my god, there's really money in here. I know. Foil hat? No, because you need that. No, it's okay, thanks. Please, let me do something. Okay,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的时候，这个 Lizzie 呢，她就是坐在那个外面，对吧？ 地上啊， 有一大堆她的那些东西，对吧？ 杂物哈。 然后就看到 Phoebe 打招呼，她就说 ：“Weird girl, what do you want？” 你那个平时的路上老有那个 homeless，、流浪者， 对， 可能。天长日久你们都熟识了，对吧、所以你会经常给他带点东西啊。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汤 是吧、特色的汤、 特色汤，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文化吧。 它对， 这是自 为了孩子的教育，然后也知道孩子们爱喝汤，美国有一家公司把那个所有的面条都变成不同就晃来晃去的时候就可以拼出一些字儿、可能就边吃的时候就会跟父母聊，然后说啊你看 cat， 然后就一箭双雕嘛。 Alphabet soup， 因为这个就很普遍很常见，然后就是因为美国人爱吃罐头，对吧？所以就是这肯定就是买的时候就买了一大堆。 我们在那个网上看到很多的视频，就是这些就是外国的一些年轻人啊，喜欢给这个流浪汉制造惊喜哈、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 surprise。 Sure， 音还是一个呜的音 ，vowels 这样就听成v o w s vowels 这个发音变成一个音节了，然后。 是 vowels, vowels 两个音节 vowels。 嗯嗯，当然今天同时有同学也问到这个词了，我们顺便讲一下哈。 我们的这个 homeless people 有一个形象，就是在电影电视剧里面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点不正常。然后有他自己的一个神逻辑 原则， 有一个原则， 只要是喝字母汤，我是肯定不会吃原因的。 对，你下次要送我喝这个， 出来了吗？ 对， 好， 他就问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哎呀，还挺挑剔的哈。 Yeah. 来吧，这句话是第一句连读。 嗯哼。Did you, 我们可以发 do, okay? Do you pick out, 这里我们要连读 pick out.然后 out 的 t 呢，我们要省略。错 ，pick out the， do you pick out the， 这样连读省略，然后咬舌。多了也可以被理解成 you， 就直接用 you 也可以 变成了一个 do、 对，可是我感觉我还能听到一点这个 do 的音，可是 you know, whatever 对 do you pick out the vowels觉得这个实际发音一方面是自己说的可以更地道，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让你能听懂对方说的话。 是， 所以别人稍微着急或者有一点懒或者有点 baby 竟然说， 他就说 yes， 当然了 but I left in the y's， 但是我把这些 y 字母呢都留下了， 都留下来， 因为 why sometimes 有的时候 why 它这个 why 其实是和那个 why 是同音的 啊、uh-huh, 对 对吧 对对对 对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aeiou sometimes why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为了在教孩子就是哪一些是元音，哪一些是辅音，所以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你懂的，然后 sometimes why， 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小时候就需要唱出来，然后有人解释 why， 有时候是原因，有时候不是， 就说 a e i o u 是 这个时候是原因， 对，因为 why 就是一个半元音嘛， 对，因为国外的孩子没有音标，我们不学音标的，所以就只能看这个字母、 哦、 对 好 yeah、

就把他前面的这句话的 power 全部都给消掉了， 打破， 就变成他只是他字面的意思。我要你可以有这个钱，因为我不想要，你知道。所以他这句话这样说的时候呢，如果你不了解前面这句话的这个深刻的这个意思，他就不搞笑了。You know, I want you to have it, I don't want it. Okay. 但是他也没说错。就说哇，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拥有它，获得它，然后给你带来好生活。 对， 后面一句话说，因为我不想要， 因为我不要这个东西，对，所以给你吧。Has a code. Lizzie 也是一个有自己原则的人。 对，他就说 No, no,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哦，他说不。我得拿点东西给你。 对对，我就，That's fine, no， 就是不用就可以了，只这样行了。 好，口语里的这句话呀，叫做 That's fine, That's fine。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这样吧， 都行， 就行行 行，可以的， 就可以了，这样就行，不用再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就行了， 对，这样就行了， 如此妥当。 然后也其实不用麻烦你 啊，不用麻烦， 对对，中文的这个、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你，英文有时候也可以用 that's fine 代表 这个点很好，您不用麻烦。给你端茶送水的是吧？ 对、 你可以说 I'm fine。 对对对对， 你可以说。 然后那个这个 I'm fine 就是我现在状态挺好的， 挺好的。您不用忙活， 你不用，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也就是不用麻烦你的意思。 对、That's fine， 就现在一切挺好的啊，很 OK 的。 Yeah， 来吧，连读。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练习的是这个连读概念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气流一致。OK， 就是你送出一个两个字的声音，中间不要断。气流是一致的，也千万不要在一个字上头重脚轻。所以你听一下这个 that's， OK， 首先它是爆破， OK， 不是 that's， 是 that。OK， that's fine。你有没有听到这个 s 转折到 f 的时候呢？中间没有任何变化。是非常一致。后学剩下的连读就简单多了，很多的学生就是在学这些连读或者什么，有时候会卡在这些规则和规律上，然后忘了他这一个核心。而不是一字一顿的 That's fine, that's fine 这样说的时候当然不是错的，发音是完美的，可是还是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不一致。 OK，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That's fine. 对，那同时后面有一个 fine， 这是一个双元音，大家注意别发成 fan。 OK， 它不是 an。 Fine. 对 ,fine. Fine. Fine. Fine. 对 ,that's fine. That's fine.、 对 ,I'm fine too. I'm fine. Lizzie 这个时候呢就拿出了一顶特别奇怪的帽子。 Yes.OK，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文化点，一个 tin foil hat， tin foil 这个中

were 跟 even 的 e 要连读 were。And then we're reven. Reven. 对 reven. We're reven. We're reven. We're reven. 然后这就是 we are even 的意思 We're reven. We're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even. All right. You buy me a... Reven. 这要求很多嘴唇的动作。Were, 开头是一个嘴唇要撅起来的。我到二的时候呢，卷舌，然后再来一个慢慢的来，有可能嘴唇会打结，没问题，慢慢的来。 好， okay. 尤其是这个 were even， were even， 对， were even， 对，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 错了，那这个整体就会影响。 were even， 好，这四季连读呢，大家按其水平来自行选择。我们请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OK， 那。第二句 That's fine That's fine 第三句 Let me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I also have something else for you. Saltines? No, but would you like $1,000 and a football phone? What? No, I have to give you something. No, it's fine. You know, do you want my tinfoil hat? No, because you need that. No, it's okay, thanks. Please. 这里、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上周的作业。 上周我们是五句话。第一句是 What are you doing? 第二句 I can't help it. 你会选哪句来进行练习呢？我们有请出今天参与课堂挑战的同学 M. I can't help it. Water 这是比较一字一顿的 OK 要连贯一点 Spring I can't help it 这个不错 Can't 的这一段 好啊 Nicole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This is the 这个 is the 要继续练习这个 the 的音没听清 Vicarious 滑动嘴唇 OK You 小白兔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deal Same 发成了 CA 的音 个 w 可低温、嗯所以就变成温了。 Carrie, I can't help it. I can't, 别发成 can,、嗯、can.Out 的特该省略。 紫水晶。 I can't help it. 每一个字都太钝了，你要把它说像一句话一样。 嗯。 Der. 范范。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k sorry for you? What if 发成了 do, 这里有一点嘟嘴的动。Until 之间顿了太久了 ，OK。然后 born 别发成 born， 这个嘴唇要分开，在最后 born。 人在旅途。 Pa，OK，Pa。 Coco。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Baby's born， 这个 baby's。OK， 它是一个 N 的音，得顶舌尖。 嗯 ，Monica， What are you doing？ Do 要有一个滑动，别发成 do do。 成了 Justin Bieber 了哈。 Yeah， 或者就是比较那种说唱的那种，突然间就很特别霸气的，就那种就是然后。的这个双元音，嗯，然后 lay 的这双元音需要滑动的更饱满一点。 飞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Water 不能发 war， 练 war 了， 这 war 的这个音就差很多。OK， wa 就可以了。 欢欢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一般不是代表就是宝宝的那种 baby， 而就是那个 like somebody you love 的那种，就特别帅的 甜心宝贝的， 对对，就是这种的、 啊、 阿凯这样 鹰竹 Suppose until the baby's born I laid off it OK, suppose, 别加儿化。 来。 I can't help it. Can, 最好是降下来一点的音。如果你说 can, 的往上飘，一般不会被理解成 can。 What are you doing? Do 开头嘴唇要放松，不要先嘟嘴，这样嘟嘟这样，因为这样那个元音就变模糊了。不 是每一个音节都在送一次气，确实是有连读，可是没有连贯。 ID. What if I said I could even things out for you? 要发 can、 oh. 要往下降、嗯、 山下蓝牙